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本地需要题目是你们配受称赞。所以本地需要题目是你们配受称赞。所以说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的确可以得到大大的称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爱耶和华，愿意崇拜他，遵行他的旨意。为什么得到称赞呢？因为你们要崇拜耶和华，你们在生活上面对种种不同的考验，有些考验是弟兄姐妹知道的，有些考验是弟兄姐妹不知道的，但是你们还是尽力的为耶和华服务，所以这点你们是可以大大的获得称赞。所以会众的长老团，他们称这个本地需要的节目，可以借着节目大大称赞你们和鼓励你们，因为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加油为耶和华服务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难免在生活上遇到种种不同的考验，而每一个人的考验都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们还是保持忠贞，你们还是经常聚会传道去鼓励别人，这点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你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去侍奉耶和华。所以以下我们谈到几个例子，就看出弟兄姐妹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侍奉上帝，你们是配得称赞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患有慢性疾病，所谓慢性疾病是不可以一下子好的，他是拖着一年两年，可能要十年二十年。但是这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在无论在身体上和情绪上，他们都受到困扰，但是这弟兄姐妹没有放弃侍奉耶和华，他们是继续努力谨守属灵的常规，所以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称赞，对吗？还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要照顾有病的亲属，照顾有病的人可能是不容易的，知道吗？看到他们身体慢慢衰弱，他们吃不好睡不好，所以我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是很疲倦的，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很努力的出席聚会传道，所以这弟兄姐妹也是值得我们称赞。还有就是那些全职仆人为上帝服务，他们面对自己难题还是要帮圣经学生解决他们难题，听他们讲诉苦，所以说不容易的，但是他们还是努力的为上帝服务。再怎么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在面对经济难题或者是工作压力，他们有没有放缓脚步呢？不要传道，不要聚会，有没有呢？没有了，他们是继续努力，尽量去找经济找钱维持家庭，然后去努力的从事属灵工作。这是弟兄姐妹岂不值得我们珍惜吗？的确是吗？还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听从圣经的吩咐在主里结婚，但是主里结婚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找到配偶，对吗？有时没有给他机会或者是一些难题，但是他们还是谨守忠贞继续的侍奉耶和华，可以看出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值得我们称赞。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会众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呢，他们很喜乐的从事传道工作，这弟兄姐妹容易吗？驾车出来传道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如果上年纪知道，我不是三年级的，但是一些三年级的跟我讲，是很多时候说他们是力不从心的，他们很想做东西但是没有力，整个软软的，但是他们还喜乐的侍奉耶和华。所以的确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情况，岂不令我们感动说鼓励吗？这些三年级的弟兄姐妹也是很努力的去侍奉耶和华，也是可以配得我们称赞，对吗？除了我们的这些三年级的，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，你问他们去学校有压力吗？有唱国歌吗？有中立立场吗？有同病压力吗？他们认为他们这青少年容易应付学校难题吗？很难的，因为他们缺乏经验，他们很难的。所以就弟兄姐妹讲，他们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，对吗？在座的一些青少年们，虽然知道在学校里面不容易应付，但是你们做得很好，就称赞你们。除了之外，有些人可能是自觉自己做得不好，可能有内疚感，可能有自责，所以要克服这种感觉继续努力向前进，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来的。但是弟兄姐妹没有放弃，他是乐意继续努力的侍奉耶和华，克服这种自疚感自责，继续努力侍奉上帝，所以这弟兄姐妹也做得很好，你们是配受称赞的。当然还有很多例子，包括单亲的姐妹们，他们要照顾这孩子们，或者一些外国的弟兄姐妹们来这里服务，要扩大他们服务，去帮助这弟兄姐妹宣传的工作，这些情况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他们遇到难题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倒下来， 相反，他们仰赖耶和华，继续的努力的去侍奉耶和华。所以的确，无论什么情况之好，这里可能没有讲出来，无论在什么考验之下，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去侍奉上帝，的确配得我们大大的称赞。所以有些难题可能我们不懂，你们面对难题可能不懂，但是谁懂呢？耶和华懂的。我们请看这经文，请看诗篇的31篇第七节。诗篇的31篇的第七节，经文说：“我要因你忠贞的爱喜乐欢欣，你看见我的苦况，知道我的苦恼。”的确，这经文帮我看出耶和华会看见我们的苦况，他会知道我们的苦恼。所以知道这点的话，我们的确很安心、很安慰、很鼓励。即使别人不知道，耶和华清楚知道的。所以耶和华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所需要帮助、所需要力量去处理我们的难题和考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在遇到考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孤立作战的，不是我一个人在作战，好像弟兄姐妹帮到有限。但是耶和华知道，他在适当的时候会给我们所需要奖赏、所需要帮助。我们怎样肯定这点呢？耶和华会帮到我们呢？请看这个经文，雅各书的5章11节。雅各书的5章11节，这里帮我看出耶和华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所需要帮助。5章11节，这里说：“我们说忍耐得住人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约伯怎样忍耐，看见耶和华赐给他怎样的结局，就知道耶和华充满温情，慈悲为怀。”说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也就是说，遇到考验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忍耐。叫忍耐，但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忍耐得住了是有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会在适当的时候大大的赐福给我们。我们可以想象约伯的例子，约伯受了痛苦，我们可以了解吗？他伤势轻者，他可能皮肤整身生疮了，他在感情上、情感上受了很大很大的刺激，很大的难受。但是约伯怎样做？耶伯在那时候他还想寻死，死掉算了，但是他有这样做吗？他继续保持忍耐，过怎样呢？他说耶和华赐福给他，是让他重回得到家庭的幸福，重回得到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就帮助我们看出，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忍耐，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忍耐得住的。因为他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是充满温情、慈悲为怀的，他深知我们所受的痛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即使大受鼓励、受到称赞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忍耐，要当上帝为我们给我们力量、给我们所需的指引。所以这还有经文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知道，你们虽然做得很好，已经尽心竭力的侍奉上帝，但是有时还是很难，要继续的努力下去，对吗？但是这些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帮助我们可以努力的得到上帝的帮助，努力的奋斗。请看这以赛亚书的41章10到13节。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和13节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失顾张望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使你坚强，我必定帮助你，也必定用正义的右手扶持你。”13节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上帝耶和华，正握住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必帮助你。”所以说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两次同样的字眼出现吗？耶和华说：“你不要怕。”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和经文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必帮助你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”所以经文帮助我们看出，我们要有属灵的观点，看出我们的考验，看起来是很难很难。但经文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上帝，我会帮助你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必使你坚强。”或者说，坚强的字面意思是坚强稳定，毫不动摇。说明你们是配得称赞，继续努力，直到最后一天来到，你们是可以的， 因为上帝说，我必使你坚强，毫不动摇。除此之外，你留意这经文，很有趣的经文，第十节，他说，我必定用正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但是你看，留意第13节，他说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上帝耶和华，正握住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你不要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你看出吗？上帝用右手握住我们的右手。你想象一下，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我们一个人同行的话，我们右手肯定握住他左手，对吗？这同行，对吗？但是你说，上帝用右手握住我们的右手，什么回事呢？他不可能不是同行，对吗？他怎样做呢？请看这个插图。对了，就是这种情况，用右手握住右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能够忍受考验的，因为上帝会拉我们一把。你看，不是他图，他就右手拉右手了。当我们在难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需要帮助，上帝会拉我们上来，就右手拉右手。这帮你看出，我们很强的信心，肯定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，上帝会握住我们右手，拉我们一把。因此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以利第十节他说，你不要四顾张望了，你不要望在别的地方了，要望向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寻求帮助。因此我们受到鼓励，要全心的信赖耶和华，在祷告里面感谢耶和华，也向耶和华倾心吐意，把自己的难题考验告诉耶和华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会更喜乐，更有力量去过自己的属灵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肯定的说明，无论遇到什么难题考验，上帝一定会打开出路，让我们能够度过难关。所以可以说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无论在身体、情绪或感情上遇到考验，还是努力的向人传递传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留意这些经文，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这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要坚定不移，时刻多做主的工作，因为你们知道的你们的劳苦在主那里不是枉然的。所以经文再次强调说，我们要坚定不移，就是要坚强稳定，毫不动摇，继续努力的为上帝服务的话，他说我们在主里面那里不是枉然的，所以上帝肯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。所以说总结来说，你们做得非常好，所以继续努力。还有一些经文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5章8节，我们不会读出来。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人不照顾家里的人，他们就否认信仰，对吗？比不信人还不好。所以原则也用到耶和华跟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耶和华是家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上帝不可能会放弃我们的，不可能会离开我们的。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你们做得很好，继续加油，上帝会与你们同在。无论遇到任何考验难题，上帝一定会用右手拉你们右手，他不会放手的。只要我们不放手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要记得耶伯的经历，虽然很难受很难受，但是忍耐下来的时候，他的祝福是很多的，肯定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所以记得你们做得很好，继续努力做得更好。